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好庆幸自己可以剔到呢个课程。 本身好多香港人过咗嚟英国啦，咁亦都好大嘅需求要去做呢个英国按揭嘅。咁我哋目标，我哋嘅学员大概三个月里面会考到呢个牌照，去做翻一个持牌顾问，去服务翻香港人。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咧，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支持嘅。咁啊，正当咧呢个美国啊嘅 Donald Trump 总统咧向中国全线施压嘅时候咧，喺大西洋一海之隔啊，英国嘅极左嘅工党政府咧就闹出咧放生中国嘅两名啊英国白人间谍嘅丑闻。咁啊，事完咧就啊，工党嘅首相啊斯坦默啊上咗台咧，啊就将两个早前啊大约两年前咧系被控被拘捕啊，跟住保释，就控以为中国做间谍嘅西人吓，两个人咧个名都叫 Christopher， 一个咧就姓贝利 Barry。另一個咧就叫基樹 Cash， 嗱呢個姓咧就 Cash 咧就即係同嗰個英文現金咧係同一個字啊 ，Cash 咧就即係冇啲錢啊，係嘛？所以有呢個咁嘅英國嘅間諜咧，啊呢個叫 Cash 啊基樹咧，佢係英國國會裏邊嘅一個助理，亦都係屬於英國國會裏邊一個跨黨派叫中國研究部裏邊嘅研究員。咁咧個姓咧就冇姓錯噶啦，佢真係五行欠水，係嘛？咁啊，事完咧就呢、這个叫贝里咧，就系、是、本来英国嘅格拉斯哥大学一个政治系嘅教授，但系佢冇留喺英国苏格兰嗰度教书，就走咗去中国嗰度咧，系从事所谓嘅教育工作。啊，个职业咧又唔系话呢个 professor， 而系所谓叫 educator。咁喺中国嘅浙江嗰处咧居住，咁咧就根据英国嘅国安啊，副顾问啊，系喺国会嗰度揭发，就呢个贝利咧喺中国咧就同一个叫做英文名叫做 Alex 啊嘅中国人咧就接头。呢、這个 Alex 咧就做咗贝利嘅上线，啊就叫贝利咧系透过啊基树，即系呢个 Cash 啊喺英国国会啊佢个工作嘅便利咧系获得咧好多英国国会同埋英国政府。關於對台政策啊、對新疆政策啊，甚至係對孔子學院等等咧，係一連串非常之多嘅內部嘅資料，係嘛？咁然後咧提供咗啲資料咧，就由貝利啊喺中國咧就向呢個叫 Alex 嘅上線咧係定期撰寫報告，就幫助中國政府咧。是做一个对英国外交啊，同埋嗰个内部机密等等一个政情的分析啊。咁咧，两人咧喺两年前咧就当场被捕，咁就控以间谍罪。咁咧就后来最近啊，呢个斯坦默做咗工党嘅首相之后咧，就有几件事就被指为对中国咧跪低叩头。首先咧就係嗰個倫敦塔對面嗰個所謂嘅鑄幣廠嘅中國大使館啦，係嘛？咁啊呢個斯坦默咧就傾向於咧就批俾中國嘅大使館搬去嗰度嘅。咁咧而嗰度咧，因為地底咧有好多個通道啊，同埋嗰啲古靈精怪嘅嘢啊，係嘛？咁咧就要中國咧係遞交資料，同埋咧就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嗰邊咧個壓力咧係大得滯。咁咧，本來咧就應該咧就批咗俾中國噶啦，嚇搬去嗰度啦。咁而家咧就遲遲未敢，所以搞到咧阿斯坦默嘅工黨政府咧，似乎咧就左右做人難。咁喺呢個時候咧，反對黨嘅保守黨咧就即時喺國會啊開庭啊，就由英國嘅情報部啊嗰個呢啲主管咧就提交呢個咧證人啊。咁咧就指控呢兩個英國白人，一個叫 Cash， 就同埋啊貝利咧係裏應外合，就向中國咧係提交好多嘅呢啲嘅機密，就由 Alex 咧就據說啊 轉交俾一個咧係中國非常之高級啊嚇嘅官員嚇。咁嗰啲英國報紙咧喺呢方面睇都睇到唔係咁專業嘅，啊就喺度推測咧話呢個Alex 啊，中國嘅個上司咧，情報嘅上司咧就係現時啊習近平身邊嘅紅人咧，就叫蔡奇。嗱呢啲咧就顯示出咧，即係英國嗰啲咁嘅新聞界啊，或者嗰啲咁嘅中國研究專家，我認為係無知嘅。首先咧，蔡奇咧係唔會負責對外啊，係呢啲咁嘅情報，尤其係對英國係咪？而且蔡奇雖然咧係浙江出身，佢以前做過浙江嘅宣傳部長，但係已經咧調出去中央，而家係中央辦公廳主任。雖然咧係政治局嘅常委，但係佢嘅職責範圍咧，相信唔會涉及呢啲咧嚇私私縮縮啊，係嘛？同埋咧係雞碎咁多嘅呢啲對英國國會啊嗰個情報嘅滲透，亦都絕不可能係英國啊方面所聲稱嘅係呢個上線 Alex 啊嗰個直接嘅後台。如果係 Alex 啊呢個中國人啊係對貝利咧係接頭嘅話，佢上面至少仲要隔三四層啊，先到中國嘅國安部。國安部咧就喺北京，嚇國安系統咧就唔會係蔡奇嗰一範咧係處理。呢啲係對於中國政治結構裏邊嘅山頭啊，係不熟悉嚇。嗱正路就應該係咁嚇，咁啊呢個係我自己個人嘅推測啫。咁啊，但係而家中國嘅嗰個內情咧，內部咧係非常之詭異啊嚇，到底發生緊咩事？蔡奇呢個人名咧，亦唔係話由英國政府公布嘅，而係咧唔知喺邊度出洩漏出嚟咧，俾料出嚟咧，就而家講到咧消息滿天飛。但係呢件事咧係我認為一件鬧劇嚟嘅，係咪啊，鮑生？ 係咁啊，呢個中國間諜案咧有最新嘅發展啦。英國政府喺星期三15日咧晚上公開咗副國安顧問戈連斯嘅三份證詞。咁詳細披露頭先你所講到嘅依個浙江聯絡人 Alex 咧，就向呢個英語教師 Barry 咧就話委派任務。嗱，而當時咧國會裏邊嗰個 Cash 咧就係中國研究小組嘅主任，咁要提供呢啲內容咧俾 Barry 再交俾 Alex 上線。咁啊，所以啦，其實裏邊咧有好多好詳細依三份報告咧，去講到啲細節啊。就是因為第一咧，Cash 好清楚佢自己做緊嘅嘢咧，係已經參與緊間諜行動，而且咧佢提供嘅內容咧就係啲中國政府最關心嘅有關英國嘅對華立場啦，同埋咧點樣處理新疆嘅強制勞動啊，包括中國收購呢個皇家鑄幣廠，同埋英國嘅 Newport 嗰個晶片廠咧嗰個立場啊，依包埋對孔子學院嘅態度。同埋台海嘅局勢等等，咁依單嘢咧，其實簡單講咧，就叫證據確鑿噶啦。因為咧，裏邊依三份嘅證詞咧，依個副國安顧問交代嘅咧，已經有曬一啲人物同埋大體嘅內容，同埋咧牽涉嘅依啲機密嘅究竟係乜嘢？咁而家咧，這個檢控嘅方面咧，就認為咧，即係檢控成功嘅機會率不高，所以就撤控，就唔再告啦。咁個理由咧好荒謬嘅，就因為咧指責呢個當時嘅保守黨政府咧係冇將中國列為國家安全威脅，所以咧就算係提供咗俾中國有關呢啲咁嘅信息同埋內容咧，都不構成咧呢個入罪嘅條件。嗱咁咧，結果就而家嘅保守黨黨魁帕丹娜咧就反駁。話當時嘅 Boris Johnson 啦，同埋辛偉成咧，已經係多次稱中國為威脅啦。咁所以咧，而家依單嘢就變成工黨同埋保守黨之間嘅口水之爭，即係工黨咧就賴保守黨，因為當時咧你嘅執政嘅政府冇將中國列為威脅，所以咧我而家要告都未必告得入，所以撤控。咁保守黨啊認為荒謬嗱，所以咧而家依單係一單鬧劇嚟嘅。即係點解？即係工黨裏邊，第一已經被揭露咧，呢啲咁多嘅內鬼啦，同埋中國嘅滲透啦。另外，即使拉到人咧，你都要放人。咁所以咧，難怪阿陶生你話楊蘭蘭喺澳洲咧，隨時都可以咧全身而退啊！完全咧唔使坐監都未定啊！ 呢個三個英文字叫 follow the money， 四個中文叫財可通神。 金錢的作用是永遠超然和中立的，是可以凌駕任何政治利益之上。所以這個工黨政府那種抵賴，說在你保守黨的時候都沒有將中國列為所謂的 enemy 的敵人，但是如果沒有的話，保守黨的政府就不會拉這兩個內鬼，就不會控告他們間諜罪，是吧？他本身控告他 espionage 或者叫 spying 呢，就已經是間接是將中國 定為一個就算不是敵對國都是威脅。所以斯坦默即是又名斯幾賢，國會那個狡辯是相當可笑的，因為在英國語文裏面有很多東西不會直接說的，是吧？即不會說對方是一個 moron， 是一個蠢豬，或者是一個 idiot， 這些以前都很出名的了，在這個國會裏面你不可以用這些這麼直接和坦率的名詞是去形容一個在智商上你鄙視的人，就只能夠說 He's a person ofmoderate intelligence， 只可以说呢那个人呢那个智商是相当之一般。如果你说那个人的智商相当之一般呢，在英国的语境里面就是说那个人是超级白痴加低能的解。所以英国是不需要将中国讲到明是一个 enemy 的，或者呢甚至不需要将它界定为好像美国那样，美国就有的了 enemy 啊，或者叫做 adversary 啊，或者叫敵對啊等等，而在英國人那種含蓄的語言文化裏面是不需要說，但他只能夠做，做呢就是保守黨政府檢控這兩個英國白人本身這個行為而控以他們間諜罪，就已經是演繹得出英國的保守黨政府是將中國是定位是一個敵對國，那個地位是跟俄羅斯一樣，雖然不用說不用讲到出口，他们这样做这个行为就有这个这样的逻辑的演绎了、所以斯坦默这一番的辩解呢，即是令人呢觉得他就算狡辩 离晒大谱 智商很低是令人发笑啊， 因为很简单嘛，到时其实是由陪审团去决定究竟入不入罪，而且只要去证实到而泄露的情报或者是相关的内容是对于英国国家利益构成威胁呢，这部分已经可以构成一个间谍罪了。不需要说要政府好像叫做鬼迷那么大只字写清楚中国是敌人 China is enemy， 那你才可以证实到对于国家的利益和安全受到威胁的嘛。工党你自己都根本找不出一个合理的理由，你竟然将个责任推咗去保守党度。不是帮保守党，是事实上你工党实在太肉酸了，这个这样的开脱。 那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不相信这个斯坦默是真的傻，我认为一个字是贪而已，是吧？你要知道工党这些这样的政客，他们未捞得起的时候是个个都破破烂烂形相寒酸，踎在一二角好像他们以前那个这样的左翼那个领袖霍尔宾那样，即是一个呢即是 比较 望之不似人君， 烂身烂世，有些时候 的 西装都很旧的，他的衣服 是啊，即穿到哇，即出不到场面的，尤其你斯坦默这些一做的首相连西装的津贴都要贪有钱佬后面那些企业那里送给他，看波都有个坐 box 的飞都是舔这些叫免费飞的，即未见过钱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就不只是坐工党，是西方一般的左交啊，踎在那些二三线大学那里一世在那里教那些什么社会学啊、国际政治啊，这个通病来的。好了，现在要问在格拉斯哥这个叫贝里的政治学教授，你不务正业，你不在英国那里作育英才，你走去中国那里教英文做什么，是吧？教英文 人工高啊嘛，follow the money。你谂下喺苏格兰 做大学教授有几多钱人工啊？就是少过香港一个中学高级教师啊， 绝对唔够、 啊。 香港咧中学教师咧，我俾你有文凭啊，二十五六岁入职嘅咧就 学位系啊， 起薪啊四万五啊，依个系英国大学嘅教授啊，起薪你话博士啊入去教咧，就算教牛津一定冇四万五。咁因为穷啊嘛，啊穷咧就真系贪钱。你估呢啲知识分子真系要天下为己任咩？系嘛？ 啊，你喺個格拉斯哥唔做教授，你走去英中國啊，走去杭州啊呢啲地方係教英文，係嘛？啊，英文使乜使乜鬼你教啫？大把嗰啲咩背囊啊，係咪著啲乜爛鬼牛仔褲？今日尼泊爾，聽日曼谷啊，嗰啲西洋嘅浪人啊，可以去教啦。香港都有一個啦，蘇格蘭女教師啊嘛，係嘛？喺啊香港某中學嗰度教英文咧，就喺街邊度試食嗰啲鵪鶉蛋同埋栗子啊，係咪？結果咧就被呢個學校開除，話佢態度輕佻啊，侮辱中國人啊，諸如此類。啊，然後咧就要啊驅逐翻去呢個祖家嘛，係嘛？咁你喺格拉斯哥嗰度咧係教大學，走咗去中國呢啲地方嚟教英文，啊咁唔通你真係好似啊呢個叫史懷之醫生啊，或者德蘭修女啊咁偉大咩？係嘛？尤其係去到中國咧，唔止係錢，啲女都好靚啊嘛，啲女生咧個個咧係一頭長髮，係嘛？未見過嗰啲咁嘅。白咗咧，老老实实，佢哋喺美国啊、英国大咧，一世系未闻过真正女人除啊，知唔知啊？啊，啲西人啲女人咧，你即系自细啊，俾一只叫做 feminism 啊嘅一只激，即系男性激素咧，系泵到咧唔男唔女啊，讲到女权主义，一阵就变性，啊，即系咧佢去到中国见到啲中国啲女人咧，就好似系一世人未试过食吓，啊，中国嘅嗰啲，譬如话黑狗烧卖啊。麻婆豆腐啊，啊呢个葱油拌面啊，呢其实粗嘢嚟噶，啊就会大开胃口。嗱呢啲啊百分之一千蛇包蛋， 嗯， 去得中国做教师咧，十之有八九咧，必定啊系卷入中国某种嘅政治计谋里边。 哦， 其中啊好危险噶，有一个咪俾人做瓜咯。你边个做瓜啊？就系俾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个老婆。谷开来同埋这个重庆的公安局的局长叫黄立军在重庆的酒店就据说案情指出就强灌毒药。所以这些就是贪贪到没了一条命了。这英国这些西人呢你不要以为他们的品格同埋那个视野还是好像帝国时代是这么高尚。没有了这个是以前呢麦理浩啊、尤德啊，吓，嗰一代啊，甚至系呢个杨慕琦啊、郭亮雄啊，嗰阵时嘅英国嘅知识界啊，同埋嗰啲军人啊，嗰种精神嘅结合啊， 呢啲 远征到去呢个殖民地咧，佢哋系有品格嘅，同埋亦都对于呢个远东呢啲咁嘅种种啊，嗰个间谍嘅陷阱咧。他们是有所 嗱，呢啲穷人的白人咧，知识分子咧，呢种咁嘅潮流啊，或者系咁嘅教学啊行为咧，系已经系由来已久。你记唔记得嗰时何锦丽嗰个副手啊华兹啊，咪正正系1989年啊， 又系去教英文， 通过哈佛大学啊一项海外嘅教学计划，就系走去中国去教书啦。咁教书之后点啊？咪又跟住同个女学生搞上咗咯。后来个女学生咪。出嚟怼佢，中国女学生其实变得大妈噶啦，已经咁就话佢咧曾经啊同佢咧有一段噶无疾而终嘅爱情，呢啲又就系典型咧呢啲白左啊，因为佢当时咧呢个华兹亦都系嗰啲咁嘅左翼嘅学生啦咁啊对中国充满幻想啦，咁于是乎咧就去咗中国一趟，咁以后翻翻嚟之后，咪以后好使好用咯。 啊，对于呢一种西方人自己叫做 white trash， 即叫 white trash， 一定系白人啊。嗰种咁嘅心理同埋佢哋嘅欲望咧，中国一早了如指掌，根本咧三两下散手啦。呢啲咁嘅所谓英国教师咧，白人啊，十个八个啊，都可以尽收为啊呢个郎中啊。然后咧就因为一定系打探出呢个贝里系识得。呢、这个叫基树，这个 Christopher Cash， 然后呢下个上司呢个 Alex 咧就百般理由冇嘢嘅，不过咧我哋大家增进一下中英两国嘅文化交流同埋了解啫，系嘛？跟住咧呢个贝里一定会令自己信服，我问呢个 Cash 咧系攞国会嗰啲档案咧，呢啲咧只不过系啲 off record 或者咧唔向报纸披露嘅资讯。他会自己呃自己认为这些不是机密。但是 Cash 那个30岁的这个僆仔反而有警觉。在一路比料说喂你现在的行为已经构成间谍了。 之但係 cash 咧，阿基樹咧仲係俾料喎，所以呢個咧叫你自己話俾佢聽，你提咗個 spy 字，你話咧 you are on the spy territory。你自己都承認是間諜，咁點會話告唔入啫？呢個係由英國情報部門啊 Collins 提供嘅證詞啊嘛，係嘛？ 係啊， 即係你其實已經認咗啦， 你已經知道自己做緊乜嘢啦，係咪先？ 你喺法庭度唔認啫，係嘛？但係你已經兩個人嘅通訊之間，你都警告啊啊呢個下線啊下家呢個人話你而家咧係攞緊諜報啊，係嘛？呢你一告就即中啦，咁點解啊斯坦默認為係證據不足咧？係嘛？啱唔啱？所以咧，呢個裏邊係好古怪嘅，中間啲有乜嘢嘅？沙裏弄聰啊，案中有案啊，仲有咩其他嘅錢啊？佢認為啊，如果告咧，係要係係唔會咧罪名成立啊？係你點知咧？ 係嘛？ 佢話如果告係會敗，政府啊嗰個檢控方會敗訴啊。你咪即系暗示个法官都收埋钱啊？英国嘅嗰啲系嘛？ 喂，唔系，我都讲咗系有陪审团制度啊，唔系由个法官话事噶嘛？依个唔系大陆嚟噶嘛？ 陪审团都有办法俾钱噶，系嘛？你个个入去啊，点晒相噶，嗰九个人、十二个人，你只要啊揸住个华为手机偷偷地影晒相，然后跟晒跟住出去，系嘛？啊！見到佢哋近近地去唐人街咧食晏仔嗰陣時候，你咪接近咪一人啊，塞包錢過去咯，以時啊，以時到極啊！呢啲係嘛嗱咁，所以而家你英國嘅咧，佢其實個國會裏邊咧嚇，你話嗰啲議員助理咧係一定係攞到好多內部嘅文件嘅，呢啲都冇得傾嘅，1000%係嘛？至於乜嘢叫敏感，乜嘢叫機密，呢啲唔係你一面之詞所講。呢、這個咧只有係提供證供啊，呢、這個咧國家情報局啊嘅專業人士係嘛，先至有資格咁講。而家提供證據證供嗰個咧，就係、是、叫國家安全嘅副顧問啊。 係啊， 係嘛？所以拗拗乜嘢啫，冇得拗嘅。啊，咁當然咧，即係你話由財可通神呢度咧，你既然搞到連咧。阿斯坦默都可以咧，啊嗰個大使館個駐幣廠可以鬆張嘅話咧，咁呢啲啊濕碎啦，係嘛？所以咧，其實中國而家真係手握咁多嘅儲備啊，啊呢啲銀紙咧，確實係最最犀利嘅武器嚟嘅。 係啊，咁啊，所以軍情五處啦嘅處長咧，麥卡勒姆啊，啊啱啱亦都表示對兩個咁嘅間諜咧被指證據不足可能會敗訴咧，撤銷起訴咧，佢話十分之沮喪。咁啊，亦都咧講到咧，其實咧而家即係中國對於英國嘅安全威脅咧係無日無之啊啊！咁啊啊，當然佢兜一兜，佢就話亦都理解到政府需要咧啊平衡呢個考量啊種種嘅因素。咁啊，所以咧而家加埋咧皇家鑄幣廠要做呢個超級大使館。一再延期，工黨咧而家嗰個處境咧進退維谷，因為如果真係批咗之後咧，佢唔知道 Donald Trump 啊究竟有咩下著，而且咧加上個民意而家咧都係即係甚低啦，呢個工黨嗰個支持率。如果佢咁快快刀斬亂麻咁批埋呢個大使館嘅時候咧，而呢單嘅間諜案又撤銷控罪咧，喂一單就巧合啫，兩單夾埋，咁你直情呢個工黨呢個司紀賢就係中共間諜咯，佢自己就係咪啊？ 所以啲香港又話喺英國嗰啲咁嘅組織咧，你自己要識睇路係嘛？ 嗯， 你要明白咧，左膠係一種好危險嘅動物嚟噶。係嘛？嗱，當然唔係話等於右咧，就等於安全同埋神聖嚇。對於呢啲咧，係爆似係知識分子啊，好似好同情啊，係啲咩新疆少數民族啊呢啲咧，啊講得兩嘴嘅咧，你反而生人勿近啊，係嘛？不如你自己喺屋企啊，安心煮多兩個餸啊，食飽啲好過。因為咧，山高水深咧，你根本唔知道英國國會同埋嚇嗰個知識界，而家咧嗰啲大學。尤其是教與中國有關的那些學科，是不是中國經濟啊、一帶一路那些研究啊，因為他們一定要呢是中國提供的 data 和資料，否則他們寫不出博士論文的。那他們也都要呢是因為那個叫學術研究的名義呢是時時去這個大陸的。去得大陸呢是一定中招的。1000%是吧？所以我幾十年前我來英國呢，我一見到那些所謂漢學啊 啊，開口講少少普通話啊嘛，我即刻彈開，你唔好搞我係嘛？啊，我喺出邊你結交嗰啲咧，英語國家嘅朋友咧，最好係唔識得講普通話嘅嗰啲。嗱，除非極少數你係對佢非常之了解，啊，識得好多年。如果唔係咧，啊，生面口嘅嗰啲咧，我話俾你聽，你隨時俾人擺上台，又因為佢哋窮啊。系嘛？當然未必係因為中一定中招，但係叫斬腳趾避沙蟲咯。呢個世界係嘛？啱唔啱啊？係嘛？係有少少啊嘅偏見噶啦，對唔住啊！即係等於咧，你而家係行下街嚇，見到咧啊對面啊係有個人揸緊個電單車，蒙住塊面望落咧個膚色咧係深嘅，你都即刻收埋個手提電話啦，唔好行近行人路邊啦。系嘛？即刻咧閃開啦，因為好有機率咧，呢個來自第三世界嘅就係手提電話嘅搶匪啦。啊，佢未必係噶噃。啊，行過之後你發現，哦，原來咧，啊，佢係一個女人嚟嘅，係嘛？啊，個樣咧，啊，望清楚咧，對眼咧都唔係話鬼鬼祟祟嘅。咁但係咧，當咗佢係先，一定冇錯。呢個咧係你自己個個人人身安全啊，嗰個最低嘅保障咯。尤其真係唔識得。英國文化同埋嗰個社會個深度啊，等等係嘛？咁所以咧就而家呢個世界咧就係同四十年前咧係完全唔同嘅。喺呢個全球化咧，中國係好擁有巨大嘅財力啦，同埋咧呢個人工智能啊等等啊啊呢啲 IT 啊咁樣咧，個最弊咧就係英國咧係窮，記住窮人係最容易收買嘅啊，特別係未見過錢嘅嗰啲係咪？啊，所以咧就係特別係而家咧，英國、美國嗰啲所謂嘅素人啊、知識分子啊，啊以前咧好多嗰啲理論啊，咁而家佢上咗位啊，然後做咗首相啊，做咗總統啊，旋轉門之後就跟住做後邊嗰啲大企業嘅非執董啊，全部都係為一個錢字，唔好信佢平時講嗰啲咩大愛包容啊，嗰啲政綱啊，講得咧係越係似一個演說家，包裝得越靚嘅咧。就越是扑街仔 啊！男子教书嘅，其实呢个系上下真系左右中吓个各路啊都有渗透啊。譬如话你就算影视圈一样噶，定期你有好多嘅邀请荷里活嘅编导啊、编剧啊、制作人啊，去举行好多嘅 seminar 嗰啲论坛嘅，你唔知唔觉噶咋？里边咧。收取咧嗰啲參與嗰啲，我唔知係咪學生咧，都10,000+噶。咁跟住成個座談會咧，啊個數目咧可能都代幾百萬嘅。咁嗰啲講者咧，每個人咧，我相信都收數以10萬計嘅錢。咁呢啲咧，其實全部你表面上係唔關政治事，但係大家都知道荷里活咧啊好左噶嘛，左到其實有啲時候咧啊個最大嘅敵人咧係呢啲 Donald Trump 而唔係中國啊嘛。咁所以去到關鍵嘅時候咧，依啲咁嘅導演啊，呢啲咁嘅演員啊、製作人啊、編劇啊，就會出聲啊，或者譴責下呢、這個啊 Donald Trump 嘅政府裏邊嘅政策啊，甚至杯葛啊、醜化下呢啲咁嘅美國嘅依啲咁嘅政客啊。嗱，呢啲咧全部係有用嘅時候咧，就會咧啊揾你噶啦。咁所以咧，係 啊， 講咧就係、是。即系未见过钱唔止，系未见过大钱，又未见过咧啊白嫩嘅女人，亦都未食过咧咁好味嘅亚洲菜式。咁你谂下人啊，口腔期加埋咧呢个食色性也，其实走唔甩嘅真系。 咁啊，最近啊呢个黄仁勋啊，辉达嘅老细啊，都俾人影咗张相吓，侧边有一个亚洲啊呢个疑似系中国嘅女人咧，话佢女朋友，就算见过大钱咧，未见过正菜啊嘛，未见过靓女啊嘛，系嘛？黄仁勋呢啲都系自细喺美国大噶嘛，系嘛？边度见过亚洲靓女啫？啲 Miss Saigon 啊、Madam Butterfly 啊呢啲咁未见过噶，未见过咪啱咯，俾你试一试咧，神魂颠倒啊！咁而家呢个 Cash 咧就话啊，又唔起诉啦，如释重负。过去两年咧，就好似地狱一样嘅日子，就遭到咧传媒咧系嗰个公审啊，好笑啦！啊，传媒公审你啊，系啦，系严重得多过 Donald Trump 啊！喺呢8年啊，俾美国左翼嘅传媒啊，又话系魔鬼撒旦，又话系人渣法西斯，又话咧系希特勒在世，系嘛？所以呢啲咧系典型嘅左交